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闻，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 天津牛驼子的农家子弟牛兴利，不爱单线平涂木刻版的杨柳青年画，却偏偏爱上洋玩意儿的油画。年轻时代的牛兴利就喜欢画油画，当他发生经济困难的时候，他就后背上背着一张自己画的油画，骑着三轮车在天津满大街的转悠，兜售自己的油画，一天也能卖上几张，以此糊口。一个偶然的机会，牛兴利参加了戏剧团体，从此就和话剧结上了终身的姻缘。淳朴实在是他的本色，不善言谈巧语，多么有噱头的故事到他嘴里说的一点都不可笑。可是牛兴利会演戏，他有他的戏路子。茶馆里康顺子爹只在一幕中有一场卖女儿的戏，骆驼祥子里的大个子，他都有着出色的表演。牛兴利是一位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敬业的人，他拍过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老井》，还拍过电视连续剧《铜嘴大茶壶》《酒友》，特别是《末代皇帝》中扮演小溥仪贴身太监张千和，使牛兴利获得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男配角奖。如果说起牛兴利和朱旭的友谊，那得从上一代说起了。朱旭母亲住的房子和牛兴利母亲住的房子仅是一墙之隔，老姐俩很说得来，夏天搬个小饭桌放在院子里，沏上一壶茉莉高沫的花茶，坐在树荫底下乘凉，牛奶奶手里拿着大芭蕉叶，嘴里叼着尺多长的旱烟袋，猪奶奶手里摇着小蒲扇， 抽着大婴孩牌的香烟。农村人比城里人结婚早，别看牛星丽比朱旭大两三岁，可是牛奶奶却比朱奶奶小几岁，总以老妹子的身份照顾着朱奶奶。老姐俩边喝着酽茶，边津津有味地聊着孙子孙女如何淘气的趣闻趣事。孙子们每天都有翻新花样的淘法，两位老人家就有说不完的新话题。对于孙子们的调皮，老姐俩的态度那是一致的，有数落有欣赏的说着笑着，是一种欢乐又是一种幸福的交流。这种乐趣可说是一种满足，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牛奶奶身子骨硬朗，每天必到街上走一趟，了解市场上的行情，哪个早市的活鱼好，哪个菜市场的菜便宜，哪家的肉铺肉新鲜，哪家小百货店里甩卖床单小花布，他都了如指掌。虽然说的都是生活琐事，可是内容很丰富。牛家住在北京城里也住了十几年了，农村生活的习惯却大都保留着，仍延续着农村住大炕的习惯。仁义宿舍没有条件盘炕，就借几副铺板从墙东严丝合缝的摆放到墙西，虽然没有热炕头，可也俨然一铺大炕。牛奶奶和牛爷爷带着小儿子和小外孙女儿睡在这铺大炕上，也很惬意。冬天来了，老姐俩就盘腿坐在铺板大炕上，盖上一床毛毯压住腿，一块捂着热。只要刮风下雨，牛奶奶买菜准给朱奶奶带回来一份，朱奶奶就在家里看管着牛奶奶的小外孙女。他们老姐俩相处多年，十分和谐融洽，我们年轻一辈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牛星丽的夫人金雅琴是东北人，有东北人的豪气爽朗和热情，也有东北人的大大咧咧急脾气。金雅琴是一位心宽体也显胖的乐观人，只要听见可笑的事情，别人只是小声的笑两下而已，他都会肆无忌惮的仰头大笑，笑声洪亮，街坊四邻的都能够听见。找金雅琴那是最好找了，不怕找不着。有朋友夸张地说，只要金雅琴一笑，胡同口外头都能够听得见，好嗓门啊。因此金雅琴得了一个绰号金嘎嘎，难怪她年轻的时候爱唱黑头。只要金雅琴闲着有事儿没事儿的一天，都能够到我们家来两趟，俗话说能踢破门槛。我们家的大事儿小事儿凡事儿喜事儿都瞒不过她。金雅琴在舞台上演戏的特点是松弛有个性。她在和朱旭合作排演的三块钱国币中饰演的是吴太太，取得了良好的成绩。82岁高龄的时候，她拍了一部电影《我们俩》，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她本人的性格距离很大，但是金雅琴创作成功了，他在创作上的潜力通过这部电影充分地发挥了出来。2006年在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同年又在中国100年电影节上获得金鸡奖，封为影后。金雅琴在海南岛领奖的这一天，朱旭被邀请为其他的演员颁奖， 正在舞台的边幕旁候场，边幕的灯光很暗。金雅琴领完奖，从舞台上走下来，经过边幕，正从朱旭的身边走过。朱旭热情地张开两臂，说：“来来来，祝贺你，拥抱拥抱。”金雅琴却说：“你是谁呀？” 嘿，气不气死人呐？我是朱旭呀。 金雅琴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笑声，小声地说：“ 哎呀哎呀呀，是你呀，我看不见呐。” 顺便给朱旭的肩膀一巴掌。确实，金雅琴是真的没看见。几年前，他的眼睛患黄褐斑症，视力只在一尺之内。这种眼病在国际上也是老大难问题，无法治愈。一只耳朵失聪，另一只耳朵只剩少许的听力。拍摄我们俩时，金雅琴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艰辛地克服着困难。因为这部电影是小成本制作，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在酬金和他付出的心血不成正比的情况下，金雅琴毫不松懈，本着对艺术负责任的态度做出了贡献。我和朱旭都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当他从海南回来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一个大三角形的包装纸里插着一只鲜艳的红玫瑰到他家里去祝贺，正好他刚刚起床。我说：“ 哎，影后千岁万福。” 金雅琴高兴的大嗓门嚷嚷地说：“ 哈哈哈，你是第一个来给我祝贺的。” 话还没说完，就和我拥抱起来，又拍后背，又葫芦起我的脑袋，还时不时地拍一拍我的脸蛋儿，急着又让保姆把两个奖杯拿过来让我看。 我和朱旭祝贺你，为什么只送你一只玫瑰花呢？ 82岁的人同时能够获得国内外两份含金量最高的大奖，说明你是独树一帜，也够拔尖的了。我在包装上也要出个尖儿。金雅琴爽朗地大笑着说：“ 哈哈哈哈，朱旭比我早回来一天，我在海南和朱旭住的不是一个宾馆，离得很远，他找了我好几天也没找着我。朱旭要提醒我，刚做完腹膜炎手术，不能吃海鲜，是要发病的。后来朱旭找到组委会的人，让他们转告我。 颁奖的那天，在后台边幕碰见他了，他说要跟我拥抱，我说我不认识你，给他气个倒仰。哎，你说这怨我吗？我眼睛看不见呢。”说完，金雅琴又嘎嘎大笑不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金雅琴最大的优点就是心宽乐观。他并不为自己的视力减退、听力退化而发愁，他总说：“ 哎呀，发愁有什么用啊？又不因为我发愁，眼睛耳朵就好了。与其愁眉苦脸的过一天，那还不如高高兴兴的过一天呢。干嘛非跟自己过不去呀？”哈哈哈哈！ 其实，他也有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金雅琴就会邀上三三两两的知己到北海的茶座，沏上一壶茶，连说带笑的聊上半天，他的烦恼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 金雅琴很善于排解自己的愁闷，所以她给人的感觉总是哈哈哈大笑的样子，洒脱，就是脾气暴躁。牛星丽喜欢搜集古玩，瓶啊罐儿的在她家里有几样，只要金嘎嘎发脾气了，不管什么古玩不古玩的，抄起什么就摔什么。他们夫妻吵架经常听见的是金雅琴一个人吵，很少听见牛星丽和他对吵。并不是牛星丽怕他，而是为了少惹他，好保住他那些古玩不受损伤。牛星丽常会很大度的让步，让步也得不到熄火的效果的时候，牛星丽真是急了也会嚷两嗓子。最后总是牛星丽先偃旗息鼓，每当这时，金雅琴会错误地误认为牛星丽甘拜下风，向他告饶了，他更会得理不让人地吵着，真没办法了，牛星丽就会到我们家搬救兵。一般情况都是我先去劝解，实在调解不了了，再请出最后的王牌朱旭去调解。朱旭态度严肃的往他们家门口一站，绷着脸，眼睛一动，也用不着大嗓门，压着声音对金雅琴说，嚷什么嚷什么，你啊，你当老牛怕你啊，你错了，只不过老牛不跟你一般见识就是了，你还有完没完？金雅琴立刻停止吵闹，顶多再为自己辩白的嘟囔两句。这时朱旭会乘胜补上两句，再吵街坊四邻的都会来找你提意见，影响大家休息，顾全点大局。再说了，嚷嚷半天了，你不累呀？喝点水，喝点水啊，休息休息，别吵了。说也奇怪，金雅琴还真的就不吵了，也许是一物降一物吧。这时牛星丽觉得朱旭真的是他的大救星。牛星丽很内秀，手也巧，心也细，这方面他和朱旭有共同点。牛星丽捏得鲁智深醉打山门的小泥人儿，不论是整体造型还是精神醉态，那都是栩栩如生，谁看了都赞不绝口。拍电视剧《酒友》的时候，周环导演特意把这位鲁智深请到戏组，为他拍下特写镜头。牛星丽喜欢做一些小工艺品，做养冬虫的小葫芦罐儿很精致，绝不次于花鸟市场卖的。北京市的花鸟市场，许多摊主都认识牛星丽，也佩服他做的东西。有一位企业家邀请梅谦、吕琦、张彤、李婉芬、牛星丽、朱旭等人到北京西山八大处玩滑道，大家被安排住在山上的小四合院里，院内有藤萝架、小石鼓凳等，这里安静优美，房间安排好。晚餐过后，牛星丽到房间来找朱旭，他带着又得意又神秘的笑，不言不语地慢慢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葫芦把玩着。这个小葫芦还没有食指长呢，据说这么小的葫芦，底圆大，上圆小，中间还有腰的，是很难得的。小葫芦的顶端是用花梨木雕的瓶口，瓶口上镶着白色骨质镂空花的小盖，雕的花纹很细。这只小葫芦所以镂空，一方面是为了美观典雅有观赏性，另一方面是为了透气，不至于让在里面生活的小虫的缺氧。 小葫芦被打磨得油亮亮的，呈现出金黄色，显得周正俊俏，很招人喜爱。为了引起朱旭的注意，牛星利伸长手臂，把手里的小葫芦故意的在朱旭眼前闪了那么一下，迅速的把手掌一握，又开始揉起小葫芦来了。朱旭的眼睛一亮，他伸出手来向牛星利要着，哎，我看看我看看。牛星利十分得意的把小葫芦递给朱旭说，你看怎么样啊，我新做的。朱旭接过来仔细的观赏，爱不释手的夸奖着，好，嘿，你真行啊。朱旭撩了一眼牛星利，又继续夸赞着，真好真好，真细致，精品呐，称得上是完美二字。牛星利看出来朱旭赞美这个小葫芦那不是假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有心送给朱旭却又舍不得，朱旭几次想跟他要又不好意思张嘴，几次要还给牛星利又攥回到手里。看到这种情况，牛星利咬了咬牙，狠了狠心地说，你这么喜欢，送你了。朱旭欣喜地说，真的，你不心疼？心疼有什么办法，你攥这么半天一直不撒手。君子不夺人所爱，好吧好吧，还给你吧，还给你。牛星利犹豫一下，最后决定说，送你了送你了，我已经说送给你了，那就送给你了呗。他把小葫芦放回朱旭的手里，朱旭像失而复得似的看着小葫芦说，那我要了。牛星利说，我再做一个，不过像这么小又长得这么端正的不多。朱旭说，哎，我也找啊，找着了我让儿子给你送去。行，就这么着了。牛星利走后，我批评朱旭不该跟人家牛星利要这个小葫芦。朱旭说，哎呀，喜欢就是喜欢，要就是要了，干嘛那么虚伪呀，再说了我们俩谁跟谁呀。话是这么说，可是朱旭的心里还是过意不去。从八大处回家以后，过了没几天，也不知道朱旭从哪儿找来了一大口袋的大小不一的葫芦，让儿子给牛星利送过去。他嘱咐儿子，哎，这些啊都是给牛大大的，让他尽量捡好的挑，剩下的再给你。因为我大儿子也喜欢做这些小工艺品。哎，你可不许先挑啊。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单本电视剧《酒友》，这个戏里主要角色就两个，一个是朱旭演的养鸡专业户，另一个是牛星利演的村长。他们不但在生活上情投意合，就是在艺术创造上也是情投意合，拍戏时总难免遇到有些理解不一样的地方，造成卡壳。卡住了怎么办呢？坐下来研究分析沟通。牛星利也有犯倔的时候，可是在艺术上他很少犯倔，只要对方是正确的，他就会放弃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对朱旭的意见，牛星利十分重视，所以酒友的拍摄比较顺利，